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史浩，欢迎史浩先生。 大家好。 史浩，我知道您是曾经留学美国多年，而且特别关注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哈，所以今天呢把您请过来，也是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房地产的一些近况。 好，没问题。我在美国留学了很多年，在这期间呢，对美国的房地产啊，包括还有它的一些经济啊指标啊，也保持持续的关注吧。 对， 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学的金融，金融相关的地产类也是属于金融的一部分嘛，也算是了解比较多。 当时您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在哪一个城市呢？ 我是本科是在 Carolina， 就是北卡和南卡那个三角区那一边。然后研究生的话是在 LA， 是洛杉矶，这两个地方比较熟。 所以对于美国这两个城市也是非常的熟悉的哈。 这两个区域、比较熟悉。 而且特别是洛杉矶是很多华人关注的一个市场啊。很多人到那边去投资啊，去养老啊。所以今天就把史浩请过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洛杉矶的房产哈。好，那么说到洛杉矶呢，大家就很关心那边的房价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洛杉矶的一个平均房价水平是什么样的？ 洛杉矶的话呢，它的房价中位数，从2017年来看，差不多现在是55万美金左右。其实这个水平在美国来说还是比较偏高的。美国全国的平均房价就是中位数来说。它是22万美金左右。 您说的这个是房屋的总价，对不对？ 对，总价，总价。 这样的一个总价，它指的是多大的一个房子？是说一个独栋的别墅的一个总价，还是说一个小一点的高层公寓的一个价格？ 它这个是整体成交的房子的总价。一般来说，美国包括那些别墅，就是独立屋来说，它的面积应该是200平米左右，这是美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房屋面积，而且美国的独立屋的使用面积的话是不包含车库的，也就是说它的居住面积就是200米左右。 刚才您提到了在美国的洛杉矶，目前房价的一个中位数，房屋总价的中位数是55万美金，相比现在美国整个美国平均的一个房屋总价的平均数是22万美金，它其实要高很多的。 对， 应该是2倍多的一个水平哈。 对。 那您觉得为什么洛杉矶的房价就这么高，是有什么原因呢？ 对，当然了，它房屋价值高是有它的原因的嘛。洛杉矶大家好多咱们中国居民都知道这个城市。洛杉矶呢，它是属于美国的第二大都市。坐落在美国西南海岸。气候温暖，冬天气候温暖，夏天的话呢，气候只要你在阴凉处的话也是很凉爽。而且洛杉矶是算是西部的金融中心。然后呢，洛杉矶它是美国的国际贸易啊、科教啊、娱乐啊、体育中心之一吧。我们众所周知的好莱坞，包括很多的电影中心全都坐在洛杉矶。所以的话呢，它的房价肯定会更高一些，因为毕竟是美国的中心城市嘛。 所以您觉得因为洛杉矶的产业比较多元化既有工商业，也有科教、娱乐、体育国际贸易等等，这一些会吸引很多的人口在洛杉矶当地居住，那么房子它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供不应求的时候呢，房价自然会推升上去，所以洛杉矶这个美国的大城市在整个美国区域来说的话是一个房价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城市啊，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啊。 嗯，没错。 嗯，而且我们知道洛杉矶拥有美国西部最大的海港也是美国各种产业的基地之一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那边有哪一些资源包括还有一些教育资源，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嗯，没问题。刚才您提到教育资源，我想就着重说一下咱们洛杉矶的教育资源啊。洛杉矶的话呢，有很多的知名学府。向您简单介绍一下，包括我们的加州理工大学，就是 Caltech。还有我们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 UCLA，还有南加州大学 USC， 还有佩戴因大学，这个它翻译的比较生硬啊，就是 Pepperdine 这个 University， 这个也是坐在马里布，一个美国最富的富人区，在这边一个大学，也是一个私立学校。 所以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有很多著名的高等学府，这些学校不光是在美国有名，而且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一些学校啊，所以也会吸引很多的学子从全世界各地汇聚到洛杉矶去求学去深造。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大洛杉矶，在洛杉矶这个城市前面加了一个大字啊，大洛杉矶想必它的辐射范围比洛杉矶本身更大一些哈。那您觉得洛杉矶和大洛杉矶地区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关系啊？他们的房价有什么差异呢？ 嗯，首先我们说到洛杉矶的话呢，一般都包含这个大洛杉矶这个范围内。大洛杉矶的话呢，它是包含有几个县，洛杉矶的话呢是其中的一个县。大洛杉矶地区的话呢，主要应该是包括洛杉矶县啊、城县啊，还有比如说 Riverside， 这也是一个县，还有东部的另外的一两个县吧，就大加起来人口将近2000万，是很多的很大的一个人口区域。 嗯，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城市相似，也有一个核心区，然后呢，核心区外围也会辐射一些区域，在洛杉矶呢就叫做大洛杉矶辐射区。 嗯，没错。但是洛杉矶的情况呢跟一般的城市还不太一样。洛杉矶的话，这个城市呢它是非常分散型的，摊的比较大。打个比方说吧，大洛杉矶里面有中心是洛杉矶县，洛杉矶县下面还有洛杉矶市，洛杉矶市的话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洛杉矶县的话呢下面包含很多城市。美国的行政单位的话呢是县在市以上， 就是一个 county。 对， 另外是 city。 对对对， county 比 city 大。 没错， county 有点像中国的市的感觉。city 有点像中国的区的感觉。比如说北京市朝阳区就是洛杉矶 county 下面的一个市。 这是倒过来了啊。 对，倒过来 了。这一点大家在了解美国文化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啊。 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房价吧。就比如说洛杉矶县里面的这个区域和大洛杉矶周边区域的一个房价，就是两边的价格是什么样的？ 嗯，没问题。洛杉矶县的话呢是整个大洛杉矶地区最核心的地方，里面有很多城市。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的确，在洛杉矶地区最贵的一些房价，的确很多都在洛杉矶县里面，包括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比弗利山庄，还有旁边的比如说像马里布。马里布是美国好莱坞明星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啊。在 贵的大概多少钱？ 贵的话就是像上亿美金的都有了，但是 一栋房子要上亿美金。 对，就是这样，也是比较少嘛，虽然但是很多像一两千万或几千万美金的房产也是很多的。 也很贵哈。 对，也很贵。但是普遍的豪宅的话就是1000多万美金到2000多万美金之间是比较普遍的豪宅。当然你花500-600万美金也能在比弗利山庄买一个还 OK 的房子，还不错的房子。也是可以的，也是看他当时的出房情况。 听上去还是价格比较高的哈。那么相比之下，像大洛杉矶就是靠近这个核心区的被辐射的一个范围内，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它辐射地区的话，它价格差异就很大了。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比弗利山庄它是最贵的区域嘛，包括比弗利山庄旁边的一些啊，比如说贝尔地区啊，像这些地方都是洛杉矶最贵的地方。再往边上走一走，比如说圣莫尼卡这个地方也是西部靠沿海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的话呢，公寓多一些，也有一些住宅，它水平应该是在。公寓在100多万美金左右，应该是能买一个130到150平米左右的啊这个房子啊，这是公寓。别墅的话，基本上200多万美金能买一个就是200多平米的还不错的别墅啊，是在圣莫尼卡，然后再说一下帕萨迪纳的话，就是我们著名的学府加州理工这个学院所在地。这个地方呢，离洛杉矶市中心比较近。当地的商业比较发达，它的房价的话呢，应该是在100多万美金到几百万美金之间，这说的是独立屋。公寓的话，在帕萨迪纳还是比较贵的，好多公寓能达到200万美金以上了，这是比较贵的一个地区，说完这比较贵的话，如果咱们考虑一些比较便宜的、相对便宜一点的公寓的话，我们可以再往东部走一走，往东部走一走的话，打个比方，像我们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像钻石八，像核桃市，比如说罗兰岗这些地方的话呢，独立屋比较多，因为它属于郊区嘛，公寓少一些。这里的房子您花70万美金到150万美金就能买一个不错的房子，应该能在300平米左右了。 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石浩。那么刚才石先生在节目上半段呢，给我们做了有关于洛杉矶城市概况以及洛杉矶不同区域房价对比的一些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下石浩啊，就是像最近几年洛杉矶的一个房价，其实我们也看到是在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趋势中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做一个介绍，就最近几年的一个增长情况？ 没问题。洛杉矶的房价呢，从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出现下滑，然后到次贷危机慢慢结束，之后的话呢，又有稳步的上升。它洛杉矶的房价呢，从2008年到2012年过了次贷危机，有缓慢的增长，就是次贷危机之后就开始往上走了。从2012年再到2017年，最近这几年，它应该是属于快速增长，每年增速比较快，幅度也比较大一些，经常能达到10%以上每年， 一年能达到10%以上的一个房价的涨幅， 对， 这还没有算上租金的一个回报收益率哈， 对，没有算。 那如果说再放到美国的话，其实这样一个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 太可观了，非常的可观。 您觉得这样一个增长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最基本的原因就是美国当地市场的内需比较大，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慢慢复苏，世界经济也复苏，然后美国当地就业增长，然后美国人的消费水平也相对就是提高吧，对住房的需求也比较大，这是一方面。第二的话呢，就是世界经济复苏之后，海外买家更喜欢在气候温暖、适宜居住的南加州，包括洛杉矶在内，选择购买一些住房。然后呢，与此同时呢，在世界买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中国的这几年的对海外需求也是越来越高，包括好多高净值客人呢，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资产进行分散管理，我说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哈，就是高净值客人他喜欢把自己资产分不同的币种来进行投资理财，或者说进行保值。 所以的话，很多洛杉矶的一些昂贵的房产，都被我们一些中国买家买走。当然了，我们中国买家其实在洛杉矶只占洛杉矶这个房产成交的差不多10%左右。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对，国际化的市场。 所以海外投资者不光是中国的客户，而且还会有其他国家啊，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都会关注这个热点区域。啊，如果他们觉得合适，自然会下手啊。所以其实，洛杉矶，您刚才总结的特别好。一方面呢，是因为从2007年以后，次贷危机以后，美国经济逐步复苏，经济水平上涨，居民的这个购买能力加强以后，包括刚需的这种改善需求加强以后，那自然会推升一个洛杉矶的一个房价的稳步上涨。另外呢，海外投资者啊，也在关注这个地区。啊，也对它的房价进行了一个推升的作用，所以两者合一啊，导致您刚才说的那个结果，就是在最近的5到10年的一个时间里面啊，洛杉矶的房价其实是一个稳步增长，特别是最近几年，您提到的是就最近每年是涨了10%以上啊，还没有算租金的一个回报率哈。 对，没错。 那再来说说看租金回报率吧。啊，我们买了一个房子，如果自己不住的话啊，进行出租，那么像这个租售比呀、空置率啊。是什么样的情况？ 租金回报的话，如果您选择投资住房，尤其是很在意它的租金回报率的话，刚才您又提到了，咱们又提到了空置率，所以的话，这个房子选择就很重要。一些热点的区域，有可能房价会稍微贵一点，回报率会比较高，空置率会相对低一些，但是它有可能价格会稍微高一点。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像 UCLA 附近的一些。就是 UCLA 大学，就是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区域的一些公寓，它的空置率基本上很低，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空置率。租金回报很高，因为它的月租金很高，但是它的房价目前比较贵了，它的公寓基本上就会达到100万美金了。它100万美金能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应该是100平米多一点的两室一厅。这个价格其实跟北京比还不算有多高，但是在美国的市场拿出来比的话，应该是相对比较贵的地方，因为它这个公寓不是我们很想象的那种很豪华的很新的这种公寓，因为它都是几十年以前的老房子的公寓，专门为出租给学生的公寓，这样的公寓达到这个价格其实也是挺高的了。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美国的面积，房屋面积有没有公摊面积这一说法？ 美国的公摊面积不像我们中国这么夸张。美国的好多地方的话都没有算在它的面积里面。美国比如说打一比方，它的它按英尺算嘛，比如说1600尺，大概相当于150平米。但是它的使用面积有可能就达到像中国的170平米这样的水平，或者甚至达到180平米，所以它使用面积要比中国大很多。 这也是我们在买房子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国情不一样。我们说到面积和单价的时候，也要看实际的得房率是多少啊。 对， 同样是80平米，可能国内它套内就没有80平米了。 对， 但是在国外可能就有80平米。 没错，没错。 哎，这是一个不同点啊。所以大家在计算单价、计算总价和面积的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到得房率这个事儿哈。好，我们再来回到洛杉矶这个话题上来看一看。想问一下史浩，就是洛杉矶这个城市还是挺大的，如果让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投资的区域，您推荐哪些区域呢？ 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呢，我情况比较特殊嘛。因为怎么说比较特殊呢，我对洛杉矶比较了解。我这个人是喜欢住在生活在华人区。因为我觉得生活比较方便。 华人区的话，可能语言沟通上都是用普通话和粤语， 普通话就可以了， 普通话就可以了。 对， 所以其实英文不太熟练的华人在那边也能生活的比较自在一些。 没错没错，我考虑华人区主要就是因为，方便父母过去找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活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华人区，你基本上不需要讲英文就可以正常的生活，比如说你付网费啊，银行啊就有中文服务，或者电器啊、煤气单啊都是有中文的服务的，而且当地的餐厅啊、超市啊都是可以讲中文，这个很方便。向大家推荐一些我比较推荐的、我比较喜欢的华人区吧，价格比较高一点的，就是Arcadia、亚凯迪亚，还有圣马力诺。这个是离洛杉矶市中心比较近的地方。在洛杉矶市区的靠东边， 嗯，您觉得尔湾这个地区怎么样？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介绍尔湾的节目，尔湾好像也是一个价格不贵，然后又是特别宜居又安全的一个地区。 尔湾的话呢，的确这两年非常的火，跟我刚才介绍的两个区域相比，房价会便宜一些。但是尔湾这两年房价增长也已经很高了啊，比涨了很多，但是它可投资的地区和房产还是有的。尔湾现在基本上你想拿一个独栋的别墅在相对好的区域的话，应该在100万美金以上了。举一个例子吧，我一个客人差不多是在2013年花了70万-80万美金在尔湾的相当于是中心区域吧，买了一套别墅，应该是320多平米啊，还有一个小院子， 好大呀。 对，但是美国房子会大一点。 对， 他2017年他邻居的面积跟他差不多啊，把房子卖了，应该是要价将近150万美金。 成交了吗？ 应该是成交了，因为是去年9月份他就跟我说了。 对， 现在肯定应该是已经成交了。 嗯， 那要价就150万美金。我们就算他能划一点价的话，其实洛杉矶尔湾房子很火，基本上划不了价的。就算划一点价，140多万美金肯定有了，也涨了将近一倍。 对， 这才几年，5-6年的时间。没有几年。 那还是增长的很快的一个地方、啊。 很快很快。尔湾的好多房子增长很快，他当初买的时候这房子就比较划算。 是，而且租售比也很合理。 合理。尔湾的房子以新房比较多，所以他的房子华人比较喜欢。我们华人喜欢买新房嘛。所以尔湾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他当时房价比较低，而且的生活环境好，又靠海，而且主要是新房。 嗯，所以你看看洛杉矶周边的一些大洛杉矶地区啊，也是有很多投资机会的。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就看到很多案例来印证这个事实哈、啊。除了尔湾、亚凯迪亚，还有哪一些区域呢？ 怎么说，东边的一些区域吧，也可以介绍。我刚才介绍这几个区域，房价其实都不太便宜，都比较贵。因为它的学区都很好，如果我们想考虑好的学区，我们的预算呢又比较有限的话，我们可以再往东边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的钻石八，还有核桃市，这两个地方的学区都是9分10分的学区。 这两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啊，名字也很有意思 啊， 很有意思。 一个叫钻石八， 对， 另外一个叫核桃市啊， 对， 都是好看好吃的， 都是翻译过来的啊。它钻石坝英文名叫呆萌坝 啊，是不是那边特产钻石和核桃？ 那应该 不 是，不 是， 不是。核桃市的话，它就叫 walnut， 就是英文就是核桃，翻译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核桃，我们中国人就叫核桃市哈、 就比较好记，比较可爱的一个地方，也非常受人瞩目的一个区域、啊。 还目前挺很多人关注这两个地方，因为学区特别好，也是10分，满分学区，美国的满分就是10分。这两个地方的话，你买一套独栋别墅的话，应该在100多万美金可以买到了。听上好像也不便宜，但是因为这个这些地方，你花70-80万美金也能买到一个还 OK 的房子，而且院子比较大，有可能房子稍微旧一点，需要翻新一下。但是这些地方的房产的综合性价比很高，因为它房子，院子大，可塑性强，而且它学区是满分学区。所以这些地方的话，比如说一些客人他的投资有可能他的投资额度有限，有想住满分的学区房，这些地方是值得考虑的。 可能很多亚裔的，在美国一些亚裔的居民可能就会比较在乎孩子的教育，会选择教育比较好的区域来进行购置房产啊。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啊，教育也是一个因素。最后呢，我们还想请石浩来给我们做出一个个人的判断吧，就是您觉得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在这个洛杉矶地区未来的房价，您个人的观点是会涨呢还是保持平稳呢？ 我觉得洛杉矶因为它属于南加州嘛，南加州的话前段时间刚有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啊，它去年增长率其实是在美国属于比较低的，没有在10以上，有其他一些区域都是在10以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之前涨得已经很多了。但是呢，不是第一次有人问我，预测对南加州的房产它的预期还是增长的，每年应该是稳健的向上增长，不会出现在前几年那样就是一年10%几甚至更高的增长，但是每年保持在5-8%增长是很正常的，因为美国 预测18年它全国平均房价应该是6到8的增长、 美国经济还是在稳步 复苏 的，所以它的一个增长不可能说是一个翻倍的行情，一年翻一个倍或者一年涨个30%-40%，那我们这 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啊。但是就是说，理性的来看待，如果说每年有个%几，比方说5%-8%这样一个增长，还是可以期待的哈。也是您个人的观点啊，所以我们来到时候验证一下，看看您的观点是不是能够实现。 没问题，我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爱我家海外的美国置业专家石浩啊，来给我们介绍有关于美国洛杉矶城市概况以及房地产的一些近况，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置业和海外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